才说了，梆梆噔儿啷当里噔儿啷， 全带 十方才说了，咱们书半本哎，咱还有半了本了本了半的三回两段还没有交代清，哪里丢哪里找，哪里把它接着唱，哪里破了哪里缝。风景中为明光，常言道这个小车子不倒，必得慢慢的拱，必得慢慢的拱，蹦蹦起蹦蹦嘚儿蹦蹦起， 这是忘词儿。 哎，你看那唱大鼓的只要一打鼓 那就是忘词儿。 哎，这是你说的。 哎，别蹦蹦， 他说的啊，我没说， 不是你说的吗？ 蹦蹦起蹦，万工靠肩必得照直的蹦，丝绦断了还得丝绦续，续点麻绳子那算不中。东屋里点灯，东屋里头亮，那个西屋里不点灯，黑咕隆咚。 废话， 南屋里有人的人说话，那个北边屋里没有人是鸦雀无声。 多新鲜呢！ 外层走路啊，你得先迈腿；外层看东西，得先睁开眼睛。 哼，你废话。 你外从吃饭、啊、你得先张嘴呀，外从说书学会了尧舜禹汤商周楚汉景隋还有唐宋元明清。 哇， 哪位先生说了 说什么？ 说我说书的忘记了那算不能、小的时候我也用过苦 哦， 倘若一字我把它唱错，师傅的板子打得我的屁股疼。 嘿，好， 说这个人他说他有姓，他却得有姓；说他无名，他却得有名。 嗯， 高山上点灯的名头大，这个得还在花有根横。南海飘来来的花枪鼓，你的敲着一支啊，咚咚咚咚，四海扬名。你要我说的是个哪一位？他本是的顶天立地，立地顶天难治悲小，悲小难治个个闻名的这位大英雄。等我去，这是什么书？ 不知道，全是废话呀，这个。 什么人物？ 你这里哪有人物啊？ 这个为了好时间。 嗯， 好，快到要钱时候，书出来了。 哦， 那位先生，你们朝东看。说书的是疯子，听书的是傻子，让他往东看。大东边来了咱们一窝蜂，他回回来了， 他一窝蜜蜂。 在头前，你看准了，在头前又开到的明罗正两面 哦， 还有那回笔牌、素影牌，多么威风！还有那三班衙役呀，分了左右，一个个咧着大嘴，瞪着眼睛。还有那一对铁锁，一对棍，这个一对板子，一对绳，在当中闪出来八抬轿，在里面坐定了礼部天官，名叫刘墉。 哦， 书出来了， 书出来了， 刘墉。 对， 刘了官司法。 是啊。 这位老大人催着这个人马浩荡荡的往前走，汤水来了啊， 这是汤水了， 浩浩荡荡的往前走啊。坏了， 怎么了？ 下句想不起来了。 哟， 应该下句是有一个旋风把路横。 哦， 旋风南叫告状黄爱玉。 哦， 他谋害亲夫。 是是， 刀打黄爱玉。 是是是， 他把这旋风给忘了。浩浩荡荡的往前走啊，他还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啊， 这有救命鼓，蹦蹦起蹦蹦啊，蹦蹦起蹦蹦，往前走来的往前走啊，蹦蹦起蹦蹦，噔儿那一噔儿那一噔，他想下句是什么来的？哎，敲了半天不能老敲，喝点水，观众着急呀，他劝你，请你等一等，不是请你等一等， 呵， 再说话，有的着急，什么是请你等等？我等不及了，你不等也得等， 呸， 等也得等。哎，他一想旁边有弹弦的 啊， 我忘了不要紧，我问问他，他一提词我不就接下去了吗？ 就是。 那么起蹦蹦，那儿呢那里呢，端着茶杯，哎，下句是什么？啊，下句是什么？弹弦的，上句都没听见。哎，上句是什么？哎，上句是什么？一个往上句，一个往下句，这怎么办呢？把看家的本事拿出来了。 哦， 现抓现编，